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法院的执行是实现当事人胜诉权益的最后一公里。北京房山法院聚焦人多面广的涉及民生的执行案件，今年共受理了涉追索劳动报酬、赡养费、医疗损害赔偿、交通事故等等涉及民生案件的执行是1252件，结案了1029件，执行到位金额4400多万元。近日该院举行了涉及民生案件执行情况通报会，那稍后我们会请该院的执行局负责人来介绍善意文明执行，利护当事人胜诉权益。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来自新华社的消息，在昨天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记者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立法规划室主任岳仲明表示，对近年来群众反映较多的广场舞噪音扰民、机动车轰鸣炸街扰民等问题，噪声污染防治法草案二审稿及二次审稿将做了有针对性的规定。这个规定当中，对街道、广场、公园等等公共场所组织或开展的娱乐、健身等活动，应当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和音量等的规定，不得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的音量。违反规定的，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退休教授状告中国知网获胜诉，想庇护网络侵权，版权声明未必能行。来自科技日报的消息，近日因为自己的100多篇论文被中国知网擅自收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新起诉中国知网获得胜诉。刊登赵教授论文的期刊杂志的版权声明，他一度被中国知网当成了所谓合理侵权的挡箭牌，不过这依然没有能够成为他们逃避追责的理由，逃避责任的理由。那根据裁判文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的电子杂志社主张，作为期刊出版单位，有权对已经在其他期刊刊登的文章进行转载，而法院认为被告将涉案作品收录到其数据库，并且在网络上提供付费浏览和下载的行为，不属于期刊之间的转载或摘编行为。此外，被告称收录的涉案作品经过刊文单位授权使用，但是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作者曾经向刊文单位进行了信息传播、网络传播权的一个授权，所以这个主张也是被法院驳回了。好，继续警法资讯。昨天我们节目播出了女子举报前婆婆吃公饷，那最新的消息来了，女子的前公公也被调查。女子刘银月实名举报前婆婆，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河南太康县支行员工，叫夏雪华。她常年不上班，月月领工资，在多地有8套房子、9间商铺、4辆汽车，吃穿用都是名牌，巨额财产和消费来源不明。之后该行发明了 该行发布了情况说明，说常年不上班吃空饷不属实，也没有发现夏雪华本人收受客户礼品礼金以及涉嫌职务犯罪等问题。女子刘音乐表示说会继续向纪委举报。那来自环球网的最新消息，女子的前公公正在被调查。来自北京日报的报道，昨天国家发改委对外发布了反食品浪费工作方案。这个方案提出严格食品浪费相关信息监管，禁止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音视频服务提供者制作、发布和传播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等浪费食品的节目或者是音视频信息，对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以罚款、通报批评或者节目停播整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法依规追究责任。此外，方案还针对遏制餐饮业食品浪费，加强公共机构餐饮节约、学校食堂餐饮节约，严格执法监督等方面也做出了相关规定。据清风北京消息，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北京市追逃办和石景山区监委扎实工作，外逃24年的职务犯罪嫌疑人焦小元从境外回国投案。这是北京市积极克服疫情影响，扎实开展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焦小元，男，1942年出生，原中国化工进出口华泰公司总经理，涉嫌受贿罪，1997年外逃。2000年3月，北京市检察院对其立案侦查。北京市追逃办负责人表示，焦小元外逃24年后回国投案，再次彰显了党中央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海外不是法外。国外不是避罪天堂，外逃人员只有主动回国投案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近日北京房山法院召开了年末雷霆显真章倾力执行保民生执行工作新闻通报会，该院聚焦了人多面广的涉及民生的执行案件，着力破解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执行工作被称作是实现当事人胜诉权益的最后一公里，为了解决好辖区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问题，切实解决执行难，北京房山法院执行局结合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和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加强打击拒执罪力度，健全社会征信体系，将文明善意执行理念充分融入执法办案工作中，以实际行动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践活动。来自该院的通报，今年的1到11月，该院共受理了涉及追索劳动报酬、赡养费、抚养费、医疗赔偿、医疗损害赔偿、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等等涉及民生的案件是1252件，结案了1029件，执行到位金额4400多万元。那这一成果也是来自于该院高效完善的机制和制度。下面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善意文明执行立户当事人胜诉权益。我们来连线北京房山法院执行局负责人张仲建。你好，张法官。 您好。 据我们了解，有一起案件特别值得关注啊，有这样几个数字我来介绍一下。涉及1200名业主，法院平均用时是54.69天，执行化解纠纷559件，执行到位并发案款1200万元啊。请把这个案件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这个案件是2015年北京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取得了房山区一个小区的经济适用房的房屋预售许可证，并与众多的买受人签订了商品房预售合同， 合同中啊明确约定了买卖双方的权利及义务， 嗯， 其中明确了如果房地产公司不能在指定的时间里办理初始登记和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那么他要就要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后来呢，这个房地产公司真正是违约了，没有按照约定为业主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业主呢将房地产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付违约金。 嗯， 经过法院审理呢，判决房地产公司违约， 嗯， 并赔付违约金。 那这个案件的执行过程还顺利吗？ 嗯，这批案件呀，申请的当事人因为涉及当事人众多，他申请执行当天，我们就完成了线上的财产调查。 嗯， 向被执行人送达了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及执行风险告知书，就第一时间我们就完成了财产查控。经过查控啊，反馈该公司银行账户内远远没，他基本账户没有钱，远远不能清偿这现有债务。 嗯， 那么我们的执行法官呢，就采取善于文明的执行和强制执行相结合的办案模式，灵活地采取了保全、查封和冻结等强制措施，兼顾企业发展，同时向被执行人采取了释法析理，阐明法律上的利害。最终呢，这个被执行人他陆陆续续筹到了款项，有偿有序的偿还债务，这批案件得到了圆满解决。今年一月至十一月，我们共收到此类案件一共是585件，到目前为止已经执行完毕559件，这个结案率达到了95.56%，执行到位金额是1200多万，维护了1000多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嗯，那这样一个案件有哪些典型意义呢？ 嗯，这个典型意义我们认为是因为是安居乐业、居无定所，这是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是社民生的问题。 嗯， 住房是提升咱们人民群众满意度和幸福感的这个民生问题。该案涉及申请人即咱们就是房屋买受人呀，人数众多，范围集中，能否快速妥善处置，关系到一个是社会稳定的问题，一个是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那么我们房产执行局啊，为了提高这个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实效，以雷霆行动高效结案，有力的显示了涉民生案件我们有一个特色团队，就是专门处理涉民生案件团队。 嗯， 这个团队啊，通过这批案件的办理，确实显示出一定成效，为服务保障辖区社会稳定发挥了我们的司法职能作用。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起涉及民生的一个执行的典型案件啊。这个查封的是百亩的麦田，这是怎么回事呢？请您介绍一下。 啊，这是这样的，2014年的七月份左右，有一个王某向李某借款10万元。 嗯， 当时啊，王某承诺同年十月就给还清，之后啊，李某是年年催要借款，但王某一直没还。 嗯， 到2018年，李某呢就提起了民事诉讼纠纷。纠纷诉讼经法院审理啊，判决王某偿还借款并支付逾期利息。 嗯， 但是王某啊依然没有主动履行还款义务。那么这个在申请执行之后，通过线上线下多方查询，也未发现王某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嗯， 在到今年6月的时候，申请人李某向我们提供一个线索。 嗯， 说这个王某在房山区一个乡镇某村儿， 嗯， 承租了700多亩农业耕地，他在上面种植农作物。 嗯， 现在呢，小麦就丰收在即了，就小麦马上就要有收成了。 嗯， 所以我们的法官决定了提前查封庄稼地上的农作物。 嗯， 等到可收成时，将农作物出售，以偿还他的欠款。 嗯，还可以这样哈。那这个执行过程怎么样呢？ 嗯，我们的执行法官亲自到了这个涉案庄稼地现场调查，并邀请了当村的村委会工作人员一同到现场见证。 嗯， 经与村委会及这个申请人沟通询问，法官了解到啊，这块地呀、啊、产生这个小麦收成以后， 嗯， 除了给付这个农民工的劳作的工资，然后承包地的年租金，再除去什么种子化肥浇水所用的费用啊，他还有6-7万的收益可供执行。 嗯， 哎，这样以后呢，我们就向村委会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和执行裁定书，就查封了王某涉案土地上的庄稼收益。 嗯， 同时呢，我们又发动了当地的老百姓，就帮我们看着点儿， 嗯， 帮助法院对耕地进行监督和看管。如果有人提前收割呢，会立即通知我们。 嗯， 我们会积极制止，以达到一个活封的目的。 嗯，您谈到这个名词叫活封，就是活力的活，封闭的封，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这个活蜂是针对所谓的死蜂来说的， 嗯， 就是活蜂就采取一种灵活，因为这个活蜂就是灵活的活， 嗯， 活蜂是针对传统查封而言， 嗯， 财产被法院依法查封后产生了，要是法言法语呢，就是产生了禁止当事人在处分查封物的这个效力，即禁止这个债务人采取转移、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 嗯， 那么在传统查封中呢，查封扣押重产的，法院通常采取直接的控制这个被查封物。 对， 这个就是所谓说的死封。 嗯， 当然在这案子里呢，法院对庄稼收益进行查封了，因为这个地上这个农作物还没有成熟。 对， 如果我们要单单的看到它有块承包地，那么上面有农作物，我们就说你别种了。 嗯， 实际呢这有违背我们的立法初衷。 嗯， 我们立法初衷的意思是尽最大限度的满足胜诉当事人的司法权益。 嗯， 同时呢也保证被征人的基本生产生活。 嗯， 所以呢这个农作物在未成熟的时候，我们要说你从现在开始就别种了，或者说在它不成熟的时候就给它变卖， 嗯， 产生不了应有的价值。 嗯， 所以我们采取一种活蜂的方式，因为这块地占地700多亩，它的收益是非常可观。 嗯， 所以我们等到秋天庄稼成熟的时候呢，由我们对庄稼的收益进行一个控制。 嗯， 这样呢能最大限度的满足胜诉申请人的权益。 嗯嗯， 这就是一种活蜂。 嗯，那这个案件也是体现了探索涉农执行工作的一个新的模式吗？ 是的是的，因为是通过了解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啊，到庄稼地看农作物的生产情况。 嗯， 发动了基层组织跟我们一起采取调解呀，同时又监督协助我们执行啊，多管齐下，综合考量这个需要种植农作物所需要出的成本，庄稼收成它需要的时间及实际收益情况，采取灵活查封方式啊，促成这个当事人双方当时达成了执行和解。 嗯， 我们觉得充分彰显并贯彻了善意文明的执行理念。 嗯， 就是执行啊既要多元化的解决纠纷，又要多维度解决纠纷。 嗯， 最后达到实质性的解决纠纷。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起涉及民生的一个执行典型案件，强制腾退两处老旧宅院，切实保障申请人的居住权益，请张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好的，这是2009年在房山区咸岭某村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决定启动整建制搬迁工程。那么2011年前后，村民马某、大郑和小郑与村委会签订了村民申请享受整建制搬迁政策协议书，并签订了旧房上交承诺书。这个协议它约定呢，除了可搬走的家具、采暖设备及院内铺设的石板外，其他建筑材料及地上物全部归村集体所有。那么原告大郑呢，由于权益受到侵犯，他到法院来起诉。他称呢，建设方案是按照原有住房的面积及户籍人口数量计算新住宅的面积，建成新宅后，每户呢在院子前边有一个6米宽的院子， 嗯， 就是在房前边有一个6米宽的院子， 嗯， 在自家拆除旧房分到新房7年之久，这个他因为就这个大郑啊，他这个住宅面积一直没有达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新宅前边有两处旧宅没有拆除， 嗯， 还被原来的所有人使用。后来这个大郑就诉到我们这法院，要求法院判决对马某、小郑两户腾退旧宅院。 嗯， 那么经过法院的一审、二审呢，最终法院支持了这个大郑的诉讼请求。 嗯， 判决生效后呢，这个两位被告没有主动履行腾退义务，后来这个大郑就申请强制执行了。 嗯，这个执行的过程顺利吗？ 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呀，我们多次找这个马某的家人及小郑家人进行这个谈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从情理法及相邻关系等等多层面啊，跟他讲述这个法律的目的和意义。 嗯， 但是在我们贴出腾退公告以后啊，被征人仍没有主动履行义务，最后我们只能制定了强制执行的方案。我们对这案情呢进行了认真的研判。协调了相关部门，统一组织执行行动，对房屋的内的物品进行了清点、登记、造册，并进行了现场公证。我们采取了强制腾退的方式。执行法官呢，将两处旧房顺利的交给了当地的村委会。村委会呢，对两处旧房进行了强制的拆除， 至此呢，就这起妨碍相邻关系的案件顺利执行完毕了。 嗯，那么他这个背后的典型意义又是什么呢？ 嗯，针对重大涉民生案件的执行，我们都是努力开展这个源头治理，增强当事人履行判决的主动性、自觉性。那么在本案过程中，我们细化强制执行的工作方案，组织多部门协同协商，确保执行工作高效规范的开展。 嗯， 房山法院啊，聚焦群众在执行领域急难愁判的问题，我们真是谋真招、出真招、亮实招，进一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形成了执行威慑的高压态势，以实际行动开展好我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这个实践活动。 嗯，节目开始我介绍过了啊，今年1到11月，北京房山法院共受理了涉及到民生的这些执行案件，包括执行追索劳动报酬、赡养费、抚养费等等，一共是1252件，结案了1029件，执行到位金额是4400多万元。那这个成果是来自哪些高效和完善的机制和制度呢？ 嗯，是这样，房山法院呀，完善执行案件，我们采取了案件的繁简分流机制，成立了小额诉执团队，推进了简案快办、繁案精办，优化执行案件集约化的管理机制，狠抓执行指挥中心的实体化运行，在数据统计分析、案款清算及管理、集约查控等方面推进了纵向学习和横向比较工作法，在电话接听、语音导航、信长、局长信箱、留言三位一体的接访模式的基础之上啊，我们固化执行信访接待日，切实提高执行为民实效，打造提升这个优质高效的这个强隐形。 嗯， 首先呢，这个成立了涉民生案件的专项领导小组，坚持统一指挥、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对疑难复杂及重大行为类的案件进行分析研判、决策会商，为涉民生的案件高效执行啊提供了有力保障。其次是深化涉民生案件特色团队的建设，加强执行队伍建设，优化执行资源，配齐审判员、助理、书记员和法警的办案力量，做到两加强三提升，即加强财产核实的力度，加强财产调查广度，提升财产处置效率，提升财产变现率，提升案款到位率。三是开通涉民生案件的绿色通道，针对涉民生案件做到三优先，即优先立案、优先办理、优先罚款，在案件管理上实现台账化推进，逐案分类登记，实时动态监管，及时将执行过程、执行节点和执行结果向当事人公开，形成执行全流程登记与公开，建立了四定期工作机制，执行指挥中心定期清理排查未结案件，执行局长定期听取汇报，执行团队长定期督办案件，执行法官定期研判疑难案件的执行思路。 嗯，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听说房山法院还推出了叫出警24小时不打烊的机制，给我们介绍一下。 嗯，是的，这个是针对线上财产调查反馈结果为无财产或穷尽我们的执行手段之后啊，依旧无法联系到被执行人的案件，我们通过向当事人推送消息、征集执行线索，申请执行人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向办案法官提供被执行人有效的财产线索或者具体行踪。 嗯， 在和办案法官提前沟通好、约定好出警时间，我们会在8小时以外，也可以出警力。采取扣押财产、拘传被执行人，保证每个案件我们都采取全力以赴的方式，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案件的这高效执结。 嗯，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访谈就到这儿，谢谢张法官的介绍，再见。 谢谢您，再见。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房山法院执行局负责人张仲建。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